双主基因，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张善政哀轰哦，这个拼拼凑凑的报告呢，居然拿了5700万呢。好，幕僚现在说他啊，在农业的贡献呢，堪比蒋经国，就很多网友说哇塞，你真的是拿什么来比什么。好，这个郑文灿呢，郑运鹏现在就说光是张善政亲中这就没得比啊，更何况政绩还差远的勒。好，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整份报告呢，现在张善政呢还是不认抄袭，开始说呢我只是挂名主持人哦，就连主理人都说啊对啊，张善政只是挂名啊，这个是开脱还是已经心虚表态了呢？那现在呢再爆出哦，当时呢张善政底下负责专案的召集人离开宏基之后呢，也进了 AMOT， 就跟林真一样。那么张善政呢在行政院期间呢，甚至对 AMOT 呢这个单位可以说是照顾有加。好，到底这种绵密的关系你要不要赶快说清楚呢？那国民党现在啊一大堆人不敢帮张善政说话，包括议员徐巧芯也很难得直接说这件事情哦就是有瑕疵，你不赶快说清楚的话呢，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哦。那另外还有台北市长的选战呢，现在三方的候选人呢已经登记完毕了。那黄珊珊的政策呢提出了净化双轴线，但没有想到呢这个政策就被发现说奇怪，你怎么拿柯文哲的东西门户计划来做延伸，99%都一样呢。哇，原来端出来的不是牛肉而是肉干哦。所以柯文哲就说了，交棒给陈时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是不希望它发生咯，因为陈时中接下来如果真的当选的话是要公布大巨蛋档案呢。那结果呢，柯文哲没有想到突然骂脏话还飙出口，这是有这么样的气吗？到底是在怕些什么呢？那昨天中午呢，国军首度击落了中共的无人机哦，国军也证实了它就扑通掉进海里了。所以空军现在呢也要调度更多的打鸟队，要让更多的中共无人机 BBQ。 所以这下呢中共是多没面子啊。好，国台派呢先是跳出来不认账哦，不认账说些什么呢？说荒唐可笑，没有，我们没有打到无人机，他们没有打到我们。那胡锡进呢现在也帮忙洗白，刻意强调打下来的不是解放军的而是民用的。好，所以到底打下来是谁的呢？那中国现在疫情呢还是压不下来，没有想到现在就连美国大使也都蛮惨的。怎么样呢？大街上淋着雨排队要做核酸检测。那成都呢在昨天开始呢封城第一天，大家开始疯狂的抢肉，但是不是去超市抢这个已经剁好的哦，居然是把猪肉这个剁一剁呢直接摆进了车厢里面，还有车顶挂满机。哇塞，看到这样的情况你不觉得病情又更加重了吗？中国封城呢现在比疫情更加可怕，但是呢成都官方怎么讲呢？他们说他们不是封城，是原则居家。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绝口不提封城这两个字。那中共二十大呢10月16号就要登场了，但中国却是人心惶惶哦。所以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许清好，大家好。 北艺少将于北辰于将军。 许清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许清好，大家好。 前台中市新闻局长卓冠廷。 许清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许清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这个中台宣揽诺呢现在威力还是很强大哦，而且一大早呢可以看到台北市呢这个部分哦已经开始有些狂风暴雨了。我们先来关心目前的灾情状况。 阳明山二子坪狂风咻咻叫，宣揽诺靠近，外围环流已经开始影响台湾。竹子被吹断，横跨双线道，大客运行驶到一半闯关失败，竹叶完全遮蔽驾驶视线，最后还是靠记者协助搬运才顺利离开。突然一阵狂风，骨架被吹歪，有没有雨伞根本没差，文化大学瞬间强风，这伞真的撑得好吃力。看看这位同学无力感好重，伞吹到开花，很明显已经放弃他，还有人直接收伞淋雨算了。 就是感觉风比较大， 我觉得之前的更强了，有时候风很大的时候雨伞就会被吹走。 可以看到在学校这边呢其实风雨并不算太小，虽然呢雨是一阵一阵的，但是风持续都很大。可以看到呢现在停在路边的机车呢都因为风太大所以被吹倒了。 看到爱车被吹倒又无奈又心疼，赶快检查有哪边擦伤， 就不要有树枝落叶那种 的地方。 对对，不要有斜坡都好。 另外文化大学也公告原定9月3号举行新生家长座谈会，将改用线上直播避风雨。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今天是礼拜五，那很多人想说啊，明天周末假期想要出去玩，不过恐怕会碰台风警报，所以目前这个台风的状况如何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嘉伟来告诉大家。嘉伟， 好，大家午安，来关心宣南说台风呢对台湾的持续的影响，事实上呢就落在今天跟明天啊，对全台都会有蛮明显的影响。那目前我们透过卫星图来看到呢，昨天啊它基本上达到了强烈台风，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台风眼。不过呢今天因为结构在重整，把南边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给吸收进来，因此呢北部的象限呢它其实的云量跟水汽来的比较少。但即使如此呢，今天在中午之前包括了北部的七个县市都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像是在宜兰的太平山目前已经累积超过了150毫米。那接下来随着它 V 转呢，接下来应该会在礼拜六的这一整天距离台湾最接近，因此现在虽然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但不排除呢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上半天，在北北基呢以及宜兰是有机会发布呢这个陆上台风警报。那么最新一报我们来看看，它目前距离台湾的距离呢大概来到430公里左右，那目前这个 V 转呢还会陆续往西边，因此呢两个主要的变化就是在这个明天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它除了会变强还有机会变胖。在变胖的部分来看看，七级风半径目前来到250公里，在今天的下半天不排除有机会来到280公里，甚至在礼拜六呢有机会来到300公里。那整个变胖的过程，刚刚看到它的这个南半部啊，因为水汽来的比较多，那又变成强烈台风，从6转13公里在北转的过程当中，明天是不排除呢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么现在呢海上台风警报的警戒区来看到包布了北部的海岸以及东半部，再加上南边的巴士海峡。那虽然现在主要的降雨啊大概都聚集在北台湾，但是呢现在全台的这个海域啊都已经出现了4公尺左右的长浪，其中呢在新北市的富贵角甚至已经达到6公尺长浪，因此没有事情的话千万不要往海边来移动。那么主要的降雨来看看呢，今天啊基本上颜色比较深的都提到了在台中以北的七个县市，甚至在山区有机会达到豪雨等级。但是明天呢北半部呢雨势会持续，那随着台风持续往北呢，北风转西北风，那包括了中部以及南部，尤其在山区也会有蛮明显的降雨，要等到礼拜天的下半天左右呢雨势才会逐渐趋缓。那下一张图表再来看到呢，事实上目前预估啊这三天从礼拜五到礼拜天最可观的首当其冲就在北部啊，包括了平地有机会累积达到500毫米，山区更有机会达到700毫米。那另外一个部分来看到中部呢，平地也有机会达到200毫米的雨量，那么山区这三天有机会来到400毫米。那么南部不能够掉以轻心，虽然距离台风相对比较远，但西南风这次的风力是蛮强的，因此有机会平地达到200毫米，山区也达到350毫米，东部在山区以及平地分别来到400到500毫米。下一张图表再来看到呢，刚刚所提到的大家比较关心除了陆上台风警报以及呢到底有没有机会放台风假，那么刚刚呢气象局最新的一报，四个地点包括了像是台东的绿岛以及兰屿，再加上澎湖，那么再加上恒春半岛，是有机会呢达到这个风力的放假标准。那么实际的时间呢就落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清晨，不过还是要看看地方政府愿不愿意来放假。那目前刚刚也提到，目前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陆上台风警报也就是这个暴风圈到底有没有机会碰触到台湾的陆地，跟昨天比起来大概2层到3层，目前包括了双北加上宜兰再加上基隆都已经突破了 50%， 其中几率最高的来到了基隆，暴风圈半径要碰触到陆地的话已经来到了 62%。 因此呢随着它持续在北转，我们要看看它到底往西边偏的这个力道有多强。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快报。 好，所以红太来了爱注意哦，这个假日呢台风风雨会有点大，所以假日不要爬爬照哦，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呢收看三立的新闻。但我们说现在有个很大很大的风暴正在彰善镇的头上哦，到现在讲清楚了没有？还没有讲清楚到底有没有用抄袭的方式拿到5700万元的标案呢。好，现在他说我只是挂名啊，朱立伦也说他只是挂名主持人啊，欸，这个是心虚还是要帮忙开脱呢？就连徐巧芯现在也说真的这个报告是有瑕疵的，也要张善政呢赶快讲清楚说明白，如果你再不讲清楚的话可能连神仙都帮不了你哦。我们带你快来看， 一起来做，当然那是第一期哦。 特地到巴德刚启用的生命园区参加军人中陵辞秋季典礼，桃园市长郑文灿跟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运鹏指导深蓝票仓，丝毫不受前一天被张善政提告影响。 他用提告的方式来回避，来转移焦点，这个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是不愿意面对自己丑闻的人。那这样的市长以后怎么让人信服？ 这个部分也不会因为提告而洗白，也不会因为提告而让这个事件消失，更不会因为提告就获得自己的清白。清白是要把证据摊在阳光下。 郑运鹏、郑文灿双双哀告，但张善政疑似拼贴周刊文章拿近6000万研究经费。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坦言，社会对此有很大质疑。 5000多万元是民脂民膏，又巨而庞大。现在社会对于这一个事情有很大的质疑，就由相关部会查清楚，向社会报告。 下令要部会查清楚，不止绿营呼吁张善政说清楚讲明白，蓝营自家人也看不下去，坦言这研究案的确有瑕疵。 周刊的部分它确实是有一些瑕疵存在的，它必须要去解决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误会也好，你觉得不是这样也好，你要解决啊。 张善政想以送指棒，但没把证据拿出来让大众检视之前，抄袭疑云短时间内恐怕难善后。三新闻黄星辰、赖美君桃园报道。 好，那现在连蓝营自家人都说你要讲清楚嘛，那张善政讲些什么呢？我们来看张善政还是一再的强调说，这两天我已经澄清了，够清楚了，有吗？好，很摆明你说要提告，那提告是不是只是一个政治动作呢？我们要请教玉慧姐哦，因为现在张善政说什么呢？张善政说我已经有很多资料摊在眼前啦，郑运鹏呢还能这样讲，不知道是笨还是坏，到底是谁笨谁坏，还是在拖呢？拖对张善政会有好处吗？ 张善政最喜欢讲林志坚哦，那林志坚其实在这个事件一被发生之后，几乎48小时就召开了记者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记得他应该开了3次的记者会，完完整整的说明他认为他自己的论文没有抄袭。可是张善政，事情已经发生到现在已经多久了，你现在除了说会骂人家笨，会骂人家这个坏，然后还会去告他，告谁啊？他告议员呢、欸？那还甚至于说那个告议员挂布条的那个议员，那你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话，你干嘛不告这个当初报道的那个媒体啊？你这不是很奇怪吗？你告议员，告这个转述的人，然后甚至于告要你的对手要跟你一起参选的人，我觉得他真的逻辑很混乱。更重要的是，他危机的处理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因为危机处理的第一步，你就应该面对阳光嘛，你就应该好好讲清楚。可是到目前为止他有摊开什么样的资料大家有看到吗？没有。那他有出来面对外界的质疑，有好好把它讲清楚吗？没有。所以这才会有哈，现在出来我觉得是推脱拉三招，他用推脱拉三招哈再来应付啦。那这个推脱拉三招就搞得哈，这个徐小昕只好就往外推啊，这个哈，这个我抱歉，我没有办法来帮他 切割了，对不 对，我没有办法来帮他。然后拖的话是这个游淑慧，他2006年的时候还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哦，所以你现在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太难问。所以那个时候是他不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大家请回到那个时空去。然后朱立伦更妙，朱立伦说诶要告去告鸿基，可是朱立伦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张善政自己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他说绿营要这个要找他麻烦的话就冲着他来，千万不要去找鸿基。那现在其实没有任何人要找鸿基的麻烦，现在是鸿基真的解逃嘛，冒一休。那现在是张善政你自己应该出来，诶好在齁，我简单讲一下，因为今天早上终于有人看完了这两篇的研究报告，2007年跟2008年，就他有两个重点。他第一个重点是哎呦，他觉得这个论文这个研究报告呢浅显易懂，好容易了解哦。那第二个这个结论，他是说哇，这么两本的报告浅显易懂，如果一年要花2000万的话，他觉得政府的钱实在太好赚。然后他就讲说其中有几个疑点哦，他在讲那个 RFID 就是无线电的那个传输哈、 哦。无线射频。 对，无线射频那个传输，这份的报告是在2007年的时候来写的。可是呢，农委会自己2003年就有这个技术了，还需要你去搜集来吗？ 这不是很奇怪吗？然后所以他的结论是，他说这两篇的这两年的这个研究报告哈，根本像是产品行录。那更重要的是哈，这个很一点是在这个结案，就林真帮他做结案的嘛，那个结案的会议当中，林真一直提到说啊，你们要出国，你们要出国，不是我们一直讨论到说标案有出国吗？就在07年跟08年，我们现在发现根本没有出国去参加研讨会，然后他只有和日本的参考网站、荷兰参考网站、美国参考网站一次出国都没有。 他里面不是都要说要实地考察吗？钱也有给你啊。 07年、08年一次都没有。所以我刚刚讲这么多问题，如果你觉得说你有出国，那你给我看机票啊，你们当时有出国的证据参加研讨会，那这个拿出来。所以现在有学者认为说你这两年的研究报告根本像产品行录，所以这么具体的一个说明，看过你的报告的人，所以你现在你是门神吗？你是学阀吗？还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要当一位称职的候选人？如果称职的候选人如果连这样子的危机处理都处理不好，桃园市以后还敢交给你啊？那不是完蛋了吗？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这样子写哦，这样案子也可以过。那朱立伦还要帮忙开脱说啊，他只是主持人啊，主持人不用负责任吗？那重点来啦，张善政的这个幕僚团队说些什么呢？哦，居然把这个张善政还是捧得高高的哦。我们要请教仁俊哥，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就昏倒了啦。张善政幕僚呢，召开记者会说，张善政对于农业科技的贡献堪比蒋经国。这话有道理吗？ 那我真的很想问一下这个幕僚，那他的贡献到底是什么？ 什么 因为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就是说那一份的研究计划到底研究出了什么东西嘛。宏基发了一个新闻稿，但我对宏基我没有任何意见啊，因为宏基在当时就是他们要去申请这个标案，我想他找了张善政也是希望借重他这个专长嘛，借重他这个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老实讲也张善政也讲不清楚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所以你看他的幕僚居然今天出来讲说他的农业科技贡献，蒋经国好歹我们现在问大家说蒋经国当年有些对台湾什么贡献，大家会讲十大建设，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那张善政呢，光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计划，从一开始的时候说，他们其实都没有问题，到后来现在变成说，我就是挂名当一个主持，就是挂名在上面 收集资料、复制贴上， 这变成收集资料。宏基说呢，这个他当时是把那个什么新的技术放在场域内进行验证，就是刚刚玉慧提到 FID 啊， FID 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像图书馆 03年就有了， 对，因为像图书馆现在很多都有在用，意思是讲你书借出来，你也不用再去刷，它本身就把那个 FID 那个藏在里面，你走出大门口的时候哔哔哔，它就已经进出，它就已经刷好了。现在很多学校也有这样东西， 我们去买 这样的技术可以拿到5000多万，而不是原本就有了。 重点就回到这一件事情了，就是说。他如果是说我是一个创新的整合啦，好，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但重点是这件事不应该是康仁俊出来讲，应该是张善政出来讲吧？因为你是负责计划的人啊，对不对？就是你今天做这件事，大家其实很好奇，就是说，那你在这整个计划里面，你一直在强调说你没有 A 国家的没有 A 国库的一毛钱，所以你想去告或什么的，那都 OK。但是现在问题是你连整个计划的本身到目前为止其实你没有讲清楚。我觉得这是外界到今天为止最大的质疑。所以张善政现在这个幕僚跳出来，我不知道是弄他还是帮他啦。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说蒋经国，我的天哪，那天差地远的，你知道就你怎么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台湾现在已经不是造神的时代了啦。今天在整件事情上面，老实讲，张善政如果没有问题，我绝对要还他清白。但是用以前国民党的说法是，你如果没有问题你赶快出来讲。你赶快出来证明，你不证明就是你心里有鬼。之前国民党不都这样干吗？就是一直说你们都不说话哦，我现在怀疑你哦。 啊，现在怎么自己不出来讲？你开个记者会什么也好啊，就一直说哦，我已经讲清楚了啊。什么 张善政有很多机会可以讲，我真的必须讲啊，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讲。比如说，现在外界质疑说有没有东西是什么复制贴上啊，或者是怎样？他一直在强调说哦，我今天那个计划案就是怎样，那 OK 嘛？我就想今天大家比较在乎的是，就算你今天那一段你觉得是你是必经的过程，那你最后这个东西贡献是什么，你大可以出来跟大家讲清楚。但我很遗憾，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让这个新闻再炒一阵子。 而且下面12个下属你也可以找一个人出来讲嘛，那一个人来帮张善政讲清楚就好了，也没有人出来嘛。 你讲的超赞的，你知道吗？就是主持人现在讲，就是说你这个计划就算你是一个主持人挂在上面，你下面不是分了很多子计划出去吗？已经这么多天了，你好歹也去问一下当时啊，你这个子计划到底 到底是怎样啊？现在被质疑那几个点是不是你们哪一个人呢？我不认为这几个人会现在装作没，除非他不在国内或他从不看新闻。就这些计划主持人，他应该也这每一个分子计划下面的人也应该都知道，哎、欸，起码出这大家去质疑嘛、嗯，你也要出来捍卫你的清白。为什么？按照以前国民党的逻辑啊，现在张善政是这样，你后面那十二个你不会担心吗？那我觉得你也要回来捍卫你自己的这个清白。所以我比较很好奇的就是说，当今天国民党的辩护的方式说，董垂行也不是国民党的呀、啊欸，我不懂哎、欸。 啊，他现在就代表你们来选吗、 啊？他现在是不是国民党、哎、啊？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因为他那时候不是国民党，大家现在不要去讲他。那有很多人从头到尾不是国民党的，你们也不要骂人骂成那样。嗯，所以我就想说，这整件事情看起来了，国民党现在一直在切割，一直在切割。就当你出现一个言论说他当时不是国民党啊，所以我们不管他以前那个议题，欸，很可怕，你知道吗？就当你的队友都开始跟你切割的时候，那就很糟。你看像之前林智坚的状况，很多人只是支持林智坚捍卫他的清白而已，哇，被打成什么、嗯、哇，你们都同路人，我觉得国民党可能怕到，你知道，所以不敢支持张善政捍卫他的清白，只好赶快切割说，哦，不嘿，东吹西，一不是那样啊。至于他现在是不是党员，好，下一题，他就用这种方式把他弄过去啊。 好，所以大家也说你切割的方式呢，这国民党要帮忙护航，但是这个说法也让大家觉得蛮莞尔一笑的、哦、好，那张善政的幕僚呢，现在说什么呢？打出了金国牌，哎，哇，将军这不得了了，打出了金国牌，这更我赶快。好，郑运鹏就说了，张善政的言行轻中啊，蒋经国是反共的，甚至呢，张善政是鼓励高科技的产业到中国去。好，两个人就批说，张善政光是轻中就没得比，更何况政绩天差地远吧。 我觉得很奇怪，国民党难道想不出更好的捍卫方式了吗？对不对？蒋万应该出来讲，不要跟我抢阿公，他是我的，你不要跟我抢好不好？蒋经国是我阿公，你不要乱讲。什么叫做农业的贡献堪称蒋经国，这也真敢讲出来，他们真的不知道原来蒋经国就在桃园吗？你乱讲，你不要经过慈湖大溪哦，告诉你会有报应，不能乱说啊。蒋经国的贡献在深蓝的心中是无可取代的，很少有人把自己比照是蒋经国，没有，深蓝里面没有人会这样比照，除非你的照片也可以挂在那个国民党的礼堂里面才可以。所以这是非常失格的一个比方。那么我讲哈，你看他的几招，应该正常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你如果被人家检举说你这个有抄袭的嫌疑，因为你是主持人嘛，主持人你说你不进入状况，那说句实话，那你就是表示你以前的日子都在混，你一直都在混，你都不知道，你应该说，哦，我很清楚这个问题，我几个小时之内我会给你回答，你赶快把那些召集这些撰写人一起出来，搞得清清楚楚，我们一起来捍卫鸿基的荣耀嘛，这才是你对于你老东家的尊敬，嗯，而不是跳出来说什么事情都我扛，我来扛，不要朝我老东家泼水。 然后旁边的人都往老东家来泼水，这样子。 然后朱立伦不就讲得很清楚了吗？你们要去告鸿基啊，告张善政干什么？张善政只是被人家雇的一个人呢、欸。哎，这真的是厉害哎，这是超级次元切割刀哎，切得很厉害。那鸿基的老板心里会怎么想？司总会怎么想？如果说你真的做得这么好，做得这么棒，你是鸿基之光，第一时间司总就跳出来挺你了。哎，他这没问题，全部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把所有资料提供给大家。施政人没有跳出来，施政说我们要开股东会，哎，这个是我们要从长计议。为什么要从长计议？为什么要仔细讨论？哎，这是商业商誉的大事，哎，这个鸿基在国际上真的是台湾之光，我不能为了这件事情整个事情给赔掉，所以他要很谨慎的来做。那么可是张善政你的反应是什么？那鸿基不开，你自己开记者会啊。48小时你比照林智坚就好，你就比照林智坚，你就开记者会讲得明明白白，因为大家都说、啊、这很简单，这再简单不过了嘛，这只是一个主持人，那主持人你没有主持过会议吗？你没有把这些所有的报告做过整理吗？他没有跟你提报吗？你没有看过吗？你没有考核过，还是你只闭眼睛盖章？那闭眼睛盖章不就是门神，对不对？ 那张善政现在拖下去对他自己有好处吗？ 当然没有好处啊，因为张善政从到了桃园以后，其实我看他都是非常有自信的、嗯、为什么你知道？吴富平行政院长最棒的，那虽然吴敦义不同意啦、嗯、吴敦义说最棒的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是吴敦义才对，不是张善政啊，没关系，还是最棒的。到哪里？行政院长我最棒，吴富平。到了任何我鸿基我经纪人吴富平，我在 Google 做吴富平，对不对？我跟着韩国瑜当副总统也这个我就不敢讲了，对，这个富平蛮多的，对。然后但是呢在桃园里面他没有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他第一个不了解不认识不清楚，所以当然没有富平啊，对不对？对于你不认识不了解不清楚有什么富平？然后在这个时候因为林智坚的出现， 不断的开始对林智坚的论文追打，他就只讲两个字，诚信诚信诚信，一直讲诚信，最后说人无信而不立。可是现在呢，这个回马枪回到你身上了，你是不是应该用你最高道德的标准，现在桃园经过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慢慢认识你啦，那你是不是要让桃园乡亲更认识你一点，开记者会，把我的过往，把我的研究，把我的内涵，把我对于论文指导研究案指导的功力让大家知道，说不定会加分。可是他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逃避，就是一躲二躲三再躲，然后躲不下去怎么办呢，就求天求地求神明啊，神明是谁，就蒋经国啊，蒋经国是桃园的神呢，是桃园所有人心不动神，求天求地求神明，再不行怎么办，以送指棒。我跟你讲，以送可以指棒，但是以送绝对出不了真相。桃园人民要什么，要真相，我不要你指不指棒，谁棒你啦，谁毁谤你，没有人毁谤你啊，没有人毁谤你，你告的是谁，你告郑文灿，郑文灿登报的吗，你告郑运鹏，是郑运鹏去跟镜中刊写的吗，你应该告镜周刊啊，这镜中刊说没有，我是投诉者给我的，他告投诉者。那最厉害的一点，他告了桃园妈妈，他告了桃园妈妈。那我就说桃园妈妈这一个看板真是千金啊，真是千金。第一时间公布出来之后，很多桃园参选议员就跟我讲说，早知道我也看了。我说不要早知道，还来得及。所以现在都在赶制了，你知道吗？你把一份的看板报告去提告人家之后，所有桃园区想选议员，只要对你张善政不相信的，都会贴出来。当你一个市长要去告30个、50个、60个参选人，你要怎么选？这市长都跟所有议员参选人对干了，你还要怎么选？市长就是要广结善缘啊，你要跟所有议员的参选人，不管是蓝绿无色无党，你要跟他做广结善缘的动作，你都去告人家，每一个人跟现在候选人的市长都有官司纠纷，我不知道这要怎么选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市长候选人去告议员候选人，我从来没看过，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这是庄脚互补，还有相带的相关的触角延伸的问题，你去告议员候选人。哇，那我告诉你，每个议员候很高兴，因为现在议员候选最差的叫做知名度。我这登这么一篇报道，全桃园认识我啦。我想桃园妈妈的支持度会升高，希望不要影响到我的选情齁，对，应该会升高。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不能这样做，所以张善政是哪一些这些参谋这样教他的，真的坦荡荡召开记者会，说清楚讲明白，不要扯蒋经国，不要扯洪基，就是针对你的这个指导方式，就是指导针对你这个主持人，你该做什么，应做什么，而你能够说明什么，讲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否则哈，以送不会直棒，以送只会让真相越来越模糊。 好，所以不只是徐小新说，你应该赶快讲清楚说明白啊，现在连那个男人，哪个男人呢，韩国瑜他也跳出来了，说些什么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张善政的事情会不会引发国民党的这边外溢效应呢，会不会让选情造成影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份最新民调，就是三立新闻呢委托三水民调来制作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调查时间点是8月13号到8月15号。好，这个时候张善政的这个标案事件呢，涉嫌抄袭的事件还没有发生。那现在呢支持度做出来呢，张善政是 27.9%， 郑运鹏是 26.2%， 那差距其实是蛮小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呢，好，在一定投票者的支持度来讲呢，张善政呢是 34.4%， 但是郑运鹏是来到 36.6%。 好，大家注意哦，这个是张善政的抄袭事件还没有发生了哦，但是现在发生了呢，我们从这个蓝营自家议员的态度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嘛。好，我们要请教一下苏培，我们也发现徐小新这一次闪得还蛮快的哦，他直接说张善政你要讲清楚说明白，那游淑慧一切切更大了，2006年的张善政不是国民党党员，这句话你也说得出来，这真的让大家笑话了是不是？ 对国民党的议员候选人来讲，当然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麻烦，因为张善政过去给人家的形象是专业的齁、的科技人，而且是老师，而且他当时在马英九最后一任的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做的好像这个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包含韩国瑜也把他找来当副总统、这一次这个朱立伦把他空降到桃园去，就是要卖的就是这个形象嘛。没有想到这个研究报告一出来之后，让大家傻眼嘛。原来这个老师，原来这个科技人，居然是一个科技骗子啊！带了十几个人，然后抄抄写写，骗了国家5700多万。 到现在不敢出来说清楚讲明白啊。所以这些这个包含徐巧芯包含游淑慧才会赶快切割啊，因为他不想要让这件事情引火自焚啊、嗯、你知道吗，林志坚过去他的学位论文顶多林志坚这个学位就是没有了嘛，损失的是谁？损失的是林志坚 他个人 损失、嗯、对，就是对民进党来讲，诶，我们确实有一个候选人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但张善政这件事情不一样，诶，我们的民脂民膏5700多万就被这样一个科技骗子骗走，诶，而这个科技骗子过去当行政院长，过去用了这样子的形象到处走跳到处走骗，现在还要骗到桃园去，未来想要当桃园市长。嗯，如果让他就这样骗成功，未来他会在桃园做什么事情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啦齁。所以对为什么这件事情对张善政的这个人设影响非常大，过去大家都觉得伊德西杰的专业学者，所以大家给他很高很的光环齁，甚至他到处走跳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哦，你就是斯斯文文的啊，你都是老师啊，你都是科技的，你讲出来的事情就是很客观很理性，结果不是呢，你的理性下面全部都是招摇撞骗呢。所以这件事情当然非常的严重，而他的团队现在面对这一件抄袭的事情我觉得很夸张啦齁，就是说如果张善政，为什么我说他就是招摇撞骗的骗子，如果不是你在第一时间被媒体写出来的时候，你应该召开记者会，把你十几个研究人员团队全部都揪出来，供我这三个研究报告，期初、期中、期末的研究报告、嗯、我们做了哪一些规划，我们对国家的建设的建议是哪里，你讲出来嘛，你全部大概都动点吗？那我们现在不用讲了三四天，讲了一个礼拜还继续在这一件事情磨嘛，你就没有开记者会啊，你现在先第一个时间说什么，我是收集资料，第二个时间说我是计划研究人，研究单位不是我，诶，你是主持人呢、欸、如果不是你是主持人，我告诉你宏基可能连这个标案都拿不到嘞，是因为你是主持人的关系，你拿到这个标案，你告诉农委会我会主持这所有的研究，结果你现在事情不看啊，你跟我跟他是主持人 就说跟你没有关系、欸、 是、 啊、我也是看到你这个脸张善政这三个字 嘛， 我才可能给你标案的 嘛。而且你知道吗，根据这个研究报告的这个主持人的费用啊、嗯、他是有领薪水的、欸、1000万领多少钱，2000万领多少人、嗯、多少钱呢、欸、所以主持人是有领钱的，跟之前张善政说我如果有拿任何一毛钱掉到我口袋我就退选， 而且我就去登记了、欸、 你的主持人的计划费你有拿吗，啊，你哪有拿，那是不是叫一毛钱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完全勾到菜刀，然后现在更夸张的是他的团队没有要求他出来把这个报告全部讲清楚就算，居然还说他堪比蒋经国啊、嗯、我刚刚蒋经国真的是哭了啦齁，而且我觉得很简单，你如果真的觉得你的贡献比蒋经国堪比蒋经国，你为什么不敢出来讲清楚你的研究报告到底研究了哪一些嘛齁，你知道吗，期中报告期末报告的时候张善政都是带头去参加的，都是在林真的主持底下来召开这个审查会议，是张善政带头去的呢，你都带头去，你也听到了委员给你的建议，你现在被质疑你不敢出来开记者会说明，这让大家打一个问号嘛，然后现在公美鬼气啊，用以送纸棒告所有的人，告张这个告郑文灿、嗯、告郑运鹏，告这个议员候选人，可是为什么就如刚刚所说的第一个爆出来的是《镜周刊》的记者，他做了这么仔细的比对，所有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从他的报道里面所延伸，你为什么不敢告《镜周刊》，你为什么不敢告那个记者，如果真的讲的不对你应该告他们啊，因为是他们说的 啊你为什么不敢告，所以你心里就有鬼嘛。所以我认为张善政如果要真的从这一件事情里面要跳脱、嗯、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你就出来开记者会，把那些在意的给研究员全部叫出来，坐在你的旁边，一五一十的讲清楚，不然这一件事情，我相信一定继续延烧下去。 好，所以很摆明了，张善政在干嘛呢？就是要拖嘛，要拖到什么时候呢？你要知道哦，这个桃园的选民结构其实是蛮年轻的，因为他靠近竹科旁边，而且是高知识分子哦，他吃不吃你这一套呢？很难讲。好，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个民调，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是八月初做的民调，但是呢，中间选民有 57.7% 的人还没有办法选出他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代表什么呢，其实很多事情 随着事件发生，他们也还在观望嘛。那我们要请教冠廷哦，包括蓝英自家人这样讲，好，现在张善政的团队呢，居然说他是蒋经国，你觉得桃园选民吃你这一套吗？ 我觉得哦，蒋人堪比蒋经国，谁都可以讲。可是是张善政自己的幕僚出来讲，别人不是别人夸奖你哦。如果说今天是蒋万安夸奖你，哇、哦，你很厉害，跟我爷爷一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会觉得说认真讨论一下。而且我认为国民党啊，说真的会有跳船潮啦。为什么会这样讲？蒋经国啊，说真的，历史评价不同政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认为台湾民间大家对蒋经国有两个字，是大家算普遍认知，就是对于蒋经国的重视清廉这两个字。不同政党也会对他。当年他大力的扫荡其实过去的贪污腐败。我讲一下，如果你要讲到张善政堪比蒋经国、你一定要提一个人叫王振仪啊。王振仪事件是什么？我跟大家稍微温故知新一下。国民党不知道，真的要打屁股了。你这个幕僚真的有问题。王振仪是蒋经国的表弟，他当时跟着蒋中正跟了七八年当他的随行秘书，蒋中正要过世的时候还跟蒋经国交代说，你至少要给王振仪啊一个部长做做。后来在他在人事总局的局长任内的时候，被发生了一个弊案，工程弊案。蒋经国后来把他叫调查局直接冲到他家，直接表弟叫调查局冲到家里，冲到家里之后里面人赃俱获，最后被判无期徒刑。所以我觉得你不提蒋经国还好，你提了蒋经国，大家会回想起当年蒋经国是怎么面对贪污腐败。张善政你是要拿来做借镜吗？另外一个事情是张善政现在的策略嘛，他现在策略当然讲，第一个他说他没有抄，那现在杂志已经揭露得很清楚了，有抄，那你自己要去讲清楚为什么叫没抄。第二个部分是他说他有贡献，然后现在很多人讲说，5000多万这样贡献符不符合比例原则？我觉得社会有公断，但是他现在想要切的第三刀，我认为最恶劣就是第一部分，他把他自己跟鸿基两个绑在一起，好像所有检视张善政的人就是在骂鸿基。另外一个部分是。他把他自己跟这个案子想做切割，说哦，我只是冠名主持人啊，蓝营也在这样护卫嘛。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去看当时他挂名主持人的这一个执掌，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这个计划主持人哦，他要负责整个专案团队执行的总绩效，他也必须要审阅报告跟给予意见。所以这难道不用做事情吗？难道没有责任吗？我再给大家看细一点哦，他的实际的整个执掌啊，刚刚我讲的负责团队执行的总绩效，另外要授权专案团队计划组织之成立，以及提供内部相关的人的财人事啊、财务等重要资源，以及最后要审阅团队其中期末报告文件跟给予意见， 要审阅吗？ 简单的 权力是很大的， 对，所以光是前面他必须整个团队执行总绩效还要负责，最后他也必须要审阅整个最后期末报告的文件跟给意见。难道张善政完全没有责任吗？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很显然的，依照现在合约跟依照当时他身为整个计划主持人去做提案，整个的内容张善政绝对有责任。那这个时候。他因为也知道自己有责任了，所以表面上跟大家讲说啊，我是计划主持人，那并不是负责全部。可是另外一方面又两手策略，跟大家讲说，你监督我就是在打国家整个台湾很重要的企业鸿基等等。那我觉得这种策略最后会适得其反。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最后这个案子虽然是跟鸿基签约，农委会调查完毕之后。最后如果真的发现这是抄袭不符合标规，确实会对鸿基求偿。可是鸿基是一间上市公司，他要对股东负责，也要对所有的投资者跟对于所有的员工负责，他最后能怎么做？鸿基真的发现内部有问题之后，一定是也向计划主持人做索赔嘛。对，所以这件事情你鸿基跟张善政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你不要想说绑在一起就没事。 好，所以呢现在包括呢想要帮这个张善政来洗白啊，谁呢？韩国瑜，他在脸书上面 po 文了，但大家看到这样的照片，一个涉嫌抄袭的男人跟一个落跑的男人，真的对张善政的选情会有帮助吗？休息一下嘛。好，那张善政现在严重了，最严重的情况呢可能是不当得利哦。那谁来帮他讲清楚说明白呢？韩国瑜那个男人回来了吗？好，居然帮他说话了。我们来看一下脸书上面呢就 po 出了这张照片，因为那时候两个人搭档选正副总统嘛。好，他就说呢，从参选到现在呢一直被戏称为佛系参选的张院长实事求是，不懂得打乌贼战。请教小芳姐哦，他没有打乌贼战啊，他现在是打哑巴战啊，我就是不讲了嘛。好，那当然韩国瑜现在 家出来了，但一个绕跑的男人跟一个涉嫌抄袭的男人，这样子有办法帮到张善政？ 我不晓得张善政，其实我们刚刚大家讨论了一轮呢，因为他面对争议最好的危机处理应该是赶快出来召开记者会，好好来说清楚。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么多的问题，还有未来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像是他在他自己的脸书说，他说他的这个报告啊，其实是在讨论什么无人机的灌溉，现在最红的不是无人机吗？无人机的灌溉啊，还有什么什么无人机的种植，什么无人种植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在2007跟2008看过这份报告的人都说，他那个报告里面一字都没提。所以这些其实是现在大家最大的问题，你应该出来讲清楚。结果到现在一个字都没讲，然后到处去告人家，他以为告人家大家就会相信他吗？可是有人相信他，那个相信他的人就是那个男人啊，韩国瑜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不知道要恭喜这个桃园的乡亲，还是要提醒桃园的乡亲，因为接下来呢，大家看到桃园的乡亲，可能接下来就一句桃园发大财，桃园发大财了吗？那桃园现在是准备要去开赛马场了吗？现在张善政你到底在忙什么？你是忙着跟这个韩国瑜两人手牵手去找那个赛马场到底要在地要在哪里吗？要去哪里盖摩天轮吗？这边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重大的一个争议，韩国瑜讲的轻描淡写，然后轻飘飘的，然后说啊，这个要干干净净的选举。可是这一场的选举到目前为止，就是因为张善政口口声声说学术哈、无他，就是诚信，什么做人就是诚信，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最基础的标准，你只不过是要求你说有这么多的问题，你挂计划主持人。刚才照苏培议员所讲，计划主持人有你所有你的分摊的工作，也有你的获利，有你的奖金嘛。那你的奖金，这是宏基可能给你的，你的奖金的来源，钱的来源不会是农委会给你的嘛。所以你讲的没错啊，不会是钱是农委会给你的，一块钱都不会。可是是宏基给你的嘛。你现在要推给宏基也好，但是你不要忘记，根据合约，如果有涉及抄袭的话，宏基有事，计划主持人你张善政也有事，你们要共同赔出这5700多万。所以你现在最好的方式不是把责任都推给宏基，而是要赶快去把这个过去12人的团队你们共比的结果，大家一起来共同去商量如何来面对。你去找韩国瑜干嘛？这个其实2007-08年的时候又不是韩国瑜帮你写的，韩国瑜那时候在哪都还不知道。那所以现在我觉得他的危机处理简直是真的一团乱。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我们从刚才大家不是讨论了一轮蒋经国吗？然后现在又看到了这韩国瑜，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他不是自比自己长得也像蒋经国吗？然后所以他现在要唤醒的是什么？没有关系，现在你们只要讨厌民进党，你只要想起那个男人，我们桃园就会发大财，然后呢我们大家就一起可以盖摩天轮，我们爱情摩天轮就会在桃园可以展开，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赛马发大财。然后忘记了这个论文的事情，这个研究报告的事情吗？我想桃园人不会是这样子的啦。 好，所以呢大家说国民党里面真的有力挺张善政吗？有吗？如果有的话呢，也不会把韩国瑜给端出来了，这个用意是什么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洗白护航呢，这个张善政的团队呢拉了蒋经国之后呢，现在又找了韩国瑜，好，在脸书上面 po 了一个说自己力挺张善政的清白。但重点来了，这一招有效吗？国民党你不能每一次都是把韩国瑜给拉出来嘛，这到底是干嘛呢？救急吗？真的救得到吗？好，我们要请教将军哦，因为现在王浅秋松口说韩国瑜不排除年底展开浮选。哎呦，看到这句话感觉起来好像又有点毛毛的感觉了齁。 应该不会毛毛，应该大家都很期盼。 欢乐是不是 大家都很期盼，因为韩国瑜你说对国民党尤其是深蓝这一块有没有影响力？有啊，当然有。对，因为深蓝的觉得现在台面上这些国民党都软趴趴的齁，讲话也没有到位，也讲不到点，最主要是没有那种韩式的幽默啦。那韩国瑜出来之后会带动很多选举的欢乐气氛，就会把那个希望啊爱啊也带回来了。对，可是在桃园需要这个吗？桃园需要的是票好不好？桃园不需要你来传道，也不需要你来做这个，但是韩国瑜来了的确会有人潮哦。韩国瑜到了每个场，你会发现那个如影随形的韩粉哈，又可以环岛旅行一次了。 怎么样？膝盖走路的那个画面又跑出来一次了吗？ 膝盖旅行到现在那个实在太经典了。但是韩粉很期待啊，为什么？韩国瑜出来之后他们就有场了他们就可以出来了，他们又有旅行的理由了。 对，又可以从北台湾到南台湾，从南台湾到东台湾，然后走一圈，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又回来了。但是这个对于选情的帮助大不大？我2018年辅选过桃园，我可以说哈，有帮助，但是不大。而且现在的韩国瑜跟2018的韩国瑜比起来，我讲句实话，那个光环没有那么亮了，光环没有那么亮了。所以说这一次张善政出来选桃园市长，我早就料到了韩国瑜一定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出来帮他站台或者帮他支持而讲话，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在这个时机点他发文，因为真的叫做患难见真情啊。现在张善政应该面临到他踏入政坛以后最大的挫折，因为他之前跟韩国瑜搭档选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韩国瑜扛嘛，没有人会去注意到副手的问题啊，是副手讲些什么话，副手干些什么事，说这句话不重要，重要是韩国瑜。可是这一次你是自己出来选咯，你是自己出来选这个市长咯，那完全不一样，你必须要面临所有的挑战，危机处理都要讲出来。所以你看你刚刚加入国民党应该才三四个月不到吧，那你看看这些党员对于你的支持度是什么。我一直认为国民党内部齁大家都是很团结，都是很始终的齁，想不到国民党内部也有良心的人齁。你看李明贤就说了，就第一个说实话嘛，马上又调出了徐小新，徐小新讲的实话我觉得一点都不差，对不对？你不说清楚讲明白，我怎么帮你捍卫？因为你要选举我也要选举啊，我不能为了帮你桃园讲话而让我自己的市议员选举而不利啊。那么游淑慧讲的更明白了，他当时不是国民党党员，可他现在是啊。你不能说昨日已是昨日死，今日才是国民党，没有这回事。你国民党既然可以提名一个才三四个月党龄的人来选国民党党员，那你所有人都要去捍卫他。可是呢，很明白的啊，眼睛上面看得很坚定，内心确实很明白，马上就切割。这些切割状况在桃园会不会产生更大效应？会，绝对会。 现在你看桃园的议员本来就没有什么在挂跟张善政的看板了，这下子更不想挂了嘛。 那如果挂个看板，人家旁边只要贴一个说，请说明那个5736万， 箭头指着他， 对，请说明，那他就不要选了嘛。因为议员所抓的票是 5% 的这个区域票，如果你连这 5% 都会流失，那议员会落选很多。所以我觉得张善政在这一次齁，如果你真的要当一个称职的母鸡，你不是光找韩国瑜来，韩国瑜来只会集中各深蓝的变得更紧固而已，他没有办法拓展票源，他只是把深蓝变得更团结。那深蓝本来就会投张善政啊，深蓝会去投郑运鹏吗？还是深蓝会去投赖香林？不会嘛，深蓝一定是投张善政。所以你这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势，那只是齁让你更爽而已啦。因为韩国瑜来绝对会有超激情啊，夜袭又要唱，对不对？军歌又要响起了，然后你会发现桃园地区对又要发大财了，然后什么国瑜夜市又要出现了，那我绝对可以想象会造成地区一时这个瞬间的繁荣。可是当整个造势场合解散以后呢，那种心中的冷漠感，也就是说，当韩国瑜离开的时候，这我就试过哦，那个场子当时不请自来了3万人，当韩国瑜大概待了15到20分钟，从后台火速走离开之后，前面的3万人秒散了，真的秒散不见了。不见了，我就说，不要走啊，后面还有候选人啊，都走光了。所以韩国瑜来就是他的热情来得快，但是当韩国瑜消失的时候也快。但是我觉得已经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2018到现在2022，四年之后，韩国瑜在各地还有这种热情吗？韩国瑜在各地还有这种旋风吗？我是保持存疑的态度，但是我存不存疑不重要，深蓝的深信不疑，那就够了。因为张善政他认为到了桃园最蓝的地区我一定可以拿下，但是他千千万没有想到，他对于这一次的研究门的事情，如果用这种佛系的打法，用这种以拖代变的方式，那这会悬垮哦，会悬垮。因为桃园他别忘了一件事，桃园是全国六都年纪最轻的， 对， 所以说人家要的是，你讲清楚嘛。因为如果没比较没感觉，有比较感觉就很明显，前面是你们是怎么要求林智坚表态的，林智坚是怎么做的，那现在你是不是该至少比照这种对照组，我讲嘛，只要不断的做，说当时林智坚第一时间他开记者会，张善政做了什么，第二时间林智坚对他的论文再开记者会，张善政做了什么，这种影片只要出来，对张善政不伤不伤才怪。所以我真的觉得不是找谁来，找遍满天神佛，不如一纸真相告诉大家。 好，到底后面还有什么样的真相呢？大家也蛮瞩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来看台北市长选战呢。这个陈时中在今天上午呢，跟总统蔡英文再度同台了，但是对手黄珊珊跟蒋万安呢，后脚也到现场了，三方较劲意味相当的浓厚。重点是陈时中说，他只要当选的时候呢，就会把大巨蛋的档案公开。哇，柯文哲气炸了，质询的时候居然爆粗口，哎，我们带你快来看。 欢迎蔡总统，欢迎陈时中前部长。 蔡英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二号一早再度同台，一起走进会场，参加3C电器展，体验家电。 好厉害哦！ 小英总统跟陈时中两人仔细听解说，对3C产品很是好奇。 这样的展览来邀请我的时候，我总是看看我的行程表，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是要来的。因为我很喜欢电器，尤其是家用电器，除了要积极防疫。同时也稳健开放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台湾防疫的新模式。 所以在这次我的政见里面，特别包含了我们坐月子的36000，哈、哦，就是讲开始要做未来时啊，哈、哦，实在家属哈，真侪代志，这个36000会当买一寡哈、哦，这电器用品，不但又节能，啊，个方便，啊，处理的效率更和谐。 陈时中致辞再端牛肉，而同场黄珊珊跟蒋万安也来较劲。 总统黄珊珊在那边，要打招呼吗？ 小英总统跟陈时中准备走出展馆，此时黄珊珊刚抵达不久，虽然没有正面碰头，但两人进来隔空交锋。陈时中喊出公开大巨蛋档案，力挺黄珊珊的现任市长柯文哲，气到在议会爆粗口。 他对议会这样是不是尊重了、 啊？市长的说法应该是针对陈时中吧，不是针对议员吧？ 黄珊珊说要辩论，陈中回应登记时已经勾取同意。从政策交锋到同场活动比拼，沙卡都越演越烈。先生，葛德纲、杜鹃、S 小组台北报道。 好，今天这个场子呢，三个人都来了。那很多人就说，哎、欸，我蒋万安这一次没有再闪喽，因为再闪也闪不过，再闪。版面就没有你了嘛，声量也就没有你了嘛。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国民党众所期待，希望蒋万安可以当母鸡，但他现在把自己做成了什么呢？做成了狗叫，变成了孤鸟一只。好，蓝营议员也不挺你，那怎么办呢？蒋万安是不是要加油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就被说你真的是一个失职的母鸡，包括蓝营的北市议员就说你的声量真的是输惨了，民进党哎，输得有多惨呢？好，后面追都追不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台北市参选人的登记声量，登记当天呢，陈时中拿到 69%， 蒋万安拿到 12%， 那黄珊珊拿到 19%。 重点来了，蒋万安说没关系啊，我不急，那到底谁要来帮你着急呢？好，包括登记那一天啊，不是找了12个年轻人吗？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找12个年轻人来呢？好，重点来了，你就是要拿年轻的选票嘛，所以大家就说蒋万安要出奇招，但这一招也太妙了吧。好，导播我们先来看一下画面哦。这个是 IG 上面呢，这个蒋万安呢新贴出了一段跳舞，那手上呢是比着自己的姿势哦，自己的这个 pose， 但大家也说哇塞，你有谁的即视感呢？大家还说那个时候有想到这个连胜文跳霹雳舞吗、嗯、那你看到这个蒋万安这段画面，诶、欸、我看到这段画面我真的是惊到，诶、欸、年轻人不是笨蛋，我这样子吸引得到年轻选票吗？我们请教冠廷，你看到这个画面你没有吓一跳吗？ 首先我先讲，举行你刚才讲没错，这个画面呢，我们观众朋友看到这个蒋万安这边摇啊摇啊，然后屁股跟着转啊转啊，这是在跳舞吗？ 不是，第一时间他手比的，我还想说你在比什么哦。后来我仔细看才知道，他是他的那个 logo 无限啦。但大家好，没关系，我觉得好，你既然有心想要让大家觉得说你很亲民也 OK。但是你看到这个画面，就想到大概8年前嘛，那时候不是连胜文，其实当时连胜文选举跟今年蒋万选举年纪差不多，都是40几岁，然后都是因为权贵的形象啦，他们希望说可以拉近跟民众的距离，可是。就用起来就是怪。蒋万安的这一段影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如果你真的去认真的学一段舞，然后好好的把这样子一个年轻人喜欢的跳舞的文化把它展现出来，大家会给你拍拍手，你认真。可是你在那边转啊转啊转啊，屁股扭啊扭啊扭，我不知道你在干嘛，会觉得说你连说真的要作秀或者是要贴近跟年轻人距离也都这么不认真。那我现在讲哦，他回到当时想到八年前的连胜文，其实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刚才有讲到大数据嘛，我待会来讲大数据，但是在20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连蓝营的支持者都没办法全部拿到。如果比照4年前的丁守中的选票，现在各市的民调做出来，他都只拿到4年前投给丁守中的大概60%多而已。可以想象吗？ 投给丁守中居然有三成多的人现在没有支持蒋万安，所以他会学连胜文，就让他觉得很合理嘛。连胜文虽然说大家没有那么喜欢，可是再怎么样他至少蓝营的当时比较起来还比这个时候的蒋万安有凝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认为他现在战略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个候选人自己选自己的，大家自己有自己的战略，这都合理。可是当市长跟议员是一起在选的状况底下的时候，市长拉台议员，母鸡拉台小鸡，可是其实小鸡也是在拱母鸡，所以其实全台湾不分县市不分党派，正常来说应该是市长跟议员的活动黏在一起越多越好。而这在反映在前几天的登记嘛，蒋万安他居然会台北市党部国民党党部主委通知所有国民党议员说，我们有自己的策略，我们有自己的节奏，当天呢议员都不要来陪蒋万安，这事情让他觉得非常的罕见跟奇怪。事后结果论啊，如果说哇蒋万安你真的你的登记让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 OK 很棒，给你掌声。可是结果论是你的声量在你登记这一波操作惨输陈时中就算了，也惨输黄珊珊，那就代表你策略是失误的嘛。那这会连带影响什么？会影响到议员的选群。刚刚我们讲的声量是他们自己本身市长参选人的声量嘛，连带的影响到的是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在这一波的登记当中也是被民进党的议员参选人整个狠狠甩在后面嘛。我要讲一下，其实媒体或者是社会大众本来就会有一个选举的 SOP， 你到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登记的时候所有的现场的这些不管是立委还是议员参选人站在市长后面，这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举不管是台北还是新北陈时中林佳龙他们在选这一次登记的时候，所有的议员一字排开，立委一字排开，我看记者在现场都在干嘛，都在点名啊，谁有到谁没到，然后最后哇都有到，我拍手哦，在那边团结。可是蒋万安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国民党部直接叫大家不要来， 因为怕来的人太少嘛。 一来怕来的人太少，二来是很多人是不是因为担心来自己的选情，反而受蒋万安影响，那就不要来了，那被人家点就是说你没有到现场，与其这样自断一臂就叫他不要来，那我这种玉石俱焚的做法齁，其实会让蒋万安真的越选下去越是自己选自己的，议员自己选自己的，那我觉得会连带的影响除了市长的选情，议员选情也会被蒋万安影响。 好，但不是啊，蒋万安的竞选团队都没有来看这个前进新台湾我们的节目吗？之前就已经拿蒋万安来跟这个连胜文来做相比啊，这挂迪瓦也是一样啊，就 copycat 的感觉啊，你现在还要跳这个舞。好，请教任俊哥哦，因为我们来说的这个声量很明显的嘛，那蒋万安现在已经落后其他两个人了嘛，包括当天登记也是一样。好，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蓝营基层里长都说，我都是看新闻才知道蒋万安的行程诶。那最近蒋万安在干嘛呢？好，除了吃播之外呢，就跑去健身房，好说他要健身啊，我不知道这是要干嘛。如果你想要拉年轻选票的话，你是以为跳一下舞啊，那卡称摇嘞摇嘞就可以拉到年轻的选票吗？ 其实我觉得跳舞这个梗不错因为大家会一直看说，因为看不懂他在干嘛，就一直问在干嘛在干嘛。最少有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就你讲说他其实拍这些影片，我老实讲他想要走年轻化的路线的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外界会很好奇的是，他不是所有参选人里面他们标榜他最年轻吗？干嘛一直要强调自己年轻的这件事？ 因为他现在年轻的选票最少啊。 这就是问题了。也就是说国民党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去找一个年轻化。所以你看光蒋万安他所有的操作都很逆向你知道吗？包含到说他去参选登记的这件事，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党的市长参选人齁把自己的党籍的这个议员或者议员参选人当成共机的无人机，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当天的11点的时候，所有人不准出现在那个周边，只要来就把你击落。你怎么会用这种方法？但是他们也讲说，哇，他要走年轻人路线，而且甚至蒋万安讲说，我后面还有很多的场合，我也讲啊，选举到今天为止嘛，准备着归纲你啊。你对于这些人来讲，你觉得多一份曝光对他是好，还是少一份曝光对他是好？所以我其实不能理解，就是说蒋万安现在整体的这个操作的方式，可能对他来讲他觉得是打一场独特的选战，或者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了基本上只有蒋万安是主角，没有其他的参选人帮他把他抢夺的那个声音。但问题是我觉得对于整个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来讲，就变成是蒋万安他现在走的已经不是佛系了，你知道吗？他本来 自暴自弃是不是？ 他本来应该是母鸡啊，也就是他应该带着大家不是吗？结果你会发现他现在走叫国教，他走一个独立的路线，他可能在国民党想要在那个重重血那个血海之中杀出一条血路。但问题很怪啦齁，就是说 以前大家就质疑蒋万安说你是不是大家不看好你，嗯，结果他自己出来证实说 我真的很不看好我自己， 而且大家还不捐钱给我，就是我连钱有点，可是你也没关系嘛，我们就讲说你没有资源没关系，我们就靠人靠努力，所以蒋万安说他资源不多，他靠双脚，但他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他只靠自己的脚，别人的脚都不要，就是其他的这些参选人什么都不要。那你想想看，人家为什么把那截图会拿出来？因为就不爽嘛。嗯，讲白一点，他就是不爽嘛，就觉得说，哎，你干嘛这样搞？那个群组里面就只有参选人而已了啦，还有议员而已嘛。嗯，那人家为什么会把这个？哎，他不会不知道这个东西拿出来，大家一定会讨论说，哎，到底在干嘛？可是他选择丢，所以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哈，蒋万安说他有很多的机会，可是说真的啊。从他宣布参选到今天为止有四个月了吧，嗯，这四个月里面那一些这个所谓的议员参选人有谁因为蒋万安参选而大幅度的被蒋万安拉台到吗？一个参选登记的这件事情你也不愿意他们出现，然后你只说我后面还有其他的场次会再跟大家合体，那就是这些小弟对他们这个很心灰意冷嘛。我讲实话啦，很多国民党都会觉得说反正我都靠自己嘛，嗯，所以靠自己意思说长也不给他钱或什么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是那些没有名气的，我认为没有名气意思说他不是现职的议员，嗯，他可能是这种新的参选人，他多需要就是哎，站在你的旁边或什么的，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给人家，那我只能这样讲啊，真的让你说有点酸掉以后啦，啊，你这些人会听你吗？你连这个东西都不给他了，而且你看到，再讲回来，蒋万安说我自己都没有资源，嗯，那你觉得他会有多的资源给其他的人吗？那如果是没有的话，等于是其他的议员他也要打自己的选战，他也要自己想办法，他没办法嗯猛攻，哎，啊，你母鸡是不是我这边有什么的啊，不然我们合挂一个扛棒你也出一点或怎么样，他就先跟你讲我没钱哦，我没有资源，我只有两只脚，两只脚的意思是说那我就勤快一点我去走，结果没有想到他还不要，还不要跟人家同台，所以你不能理解就是说国民党在台北市的这一战里面为什么会玩成这样，嗯，欸，他不是都觉得说他们声量很好，这就回来回应的是蒋万安即使从之前到现在为止国民党都一直说他的民调是最高的，嗯，但是所有人最担心有可能会落选的就是他，这是很奇怪的， 大家都在救他了， 欸，连党中央都说，欸，很担心他，所以要把谁放去他的团队啊？放到今天为止有什么效果吗？嗯，其实没有吗？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那蒋万安怎么办呢？他又说他没有资源，但提出来的政见呢，每次都被打枪啊。这个一打枪之后，他又丢了回去。那你看到现在哦，既然都已经登记了哦，好，三方呢已经进入了政见战。那我们来看一下黄珊珊现在提出什么呢？好，黄珊珊呢现在就以这个柯文哲市长的这个东西区门户来做延伸哦，做了一个首都进化双轴线。但我们要请教苏培，嗯，大家以为你端出的是牛肉，但没有想你端出来是麻瓜。哎，嗯欸，九成九都跟柯文哲那个时候一样，那你柯文哲那个时候没做，你黄珊珊这个时候会做吗？重点来了，柯文哲在今天怎么了？生气了，爆粗口哦。嗯，好，因为说啊，有人就问他说，哎，你卸任了，是不是要交接给陈时中呢？就柯文哲说不会让他发生，当然不可能让他发生哦，因为接下来陈时中当选要干嘛呢？公布大巨蛋档案呢？柯文哲骂脏话说，哦，这个字真的太难听了，我们是淑女不可以这样讲，就说什么话连篇，他插的。嗯，柯文哲这么样的生气哦。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嘛，因为如果真的所有的大巨蛋哦，从柯文哲这个2014年上任到现在，他把所有郝龙斌应该没有公开的，嗯，他都全部公开了，而柯文哲在跟远雄的预约过程那个所谓的千分之六趴到底怎么谈出来的，他可以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包含避难城原本这个停工之前说不能再 B1, 现在可以变成再 B1,包含127条，过去大巨蛋不是不能办演唱会，现在变成能够办演唱会，而且演唱会办的比未来的运动赛事都还要多的这所有的谈判过程，柯文哲能够公开透明的全部放在网站上，我告诉你，陈时中上任就算他当选他也没得公开啦，全部都公开透明啦，那你干嘛那么生气？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就是你公开了郝龙斌的事情，但柯文哲上任之后开始让远雄大巨蛋复工之后的所有过程完全不公开不透明，包含到现在我们跟台北市政府来要所谓的预约过程，黄珊珊代表台北市政府去跟远雄谈的那个所谓的千分之六的超额分论到底怎么谈出来的，会议记录有哪些，谈了几次，完全不说，完全没有任何资料。那包含 你知道吗？2019年的时候，柯文哲上任第二届连任的二月，2019年的二月，也就是春节的时候，柯文哲带着李文忠，就是他的高中同学，去跟辜仲亮见面，就是去谈远雄大巨蛋未来是不是交给这个辜仲亮在经营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被《镜周刊》写在周刊上面的。我曾经在议会问过柯文哲说，你到底有没有跟李文忠去见过辜仲亮？你知道柯文哲怎么说？柯文哲说，我没记得啊，我跟财团见面见那么多次，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 财团他们也是市民啊， 是啊，是啊，所以我问你，你这些东西有没有公开透明？为什么柯在郝龙斌的时候就叫刀叉吃人肉？你柯文哲跟这些财团见面的时候就完全不公开透明。我跟你讲，陈时中如果上任，要公开的就是这个部分。你柯文哲从2015年上任之后到2020年中间的这么大的转变，到底为何而来？我觉得大巨蛋就是必须要公开给大家知道，为什么柯文哲跟这个前后的差距有这么大。所以我刚刚你卖更小灯熊，你如果行得正坐得直，你就坦坦白白的去面对大家对你的挑战嘛。第二个部分我要讲到的就是说，黄珊珊今天公布一个什么首都双轴线齁，要来做翻新。我跟你讲，第一雷他这所有里面做的事情都是柯文哲已经做的。其中有一个东西叫做忠孝东路，他要在那边做这个所谓的人行道改善。齁，过去跟咱柯过去民进党底下做这个所谓的我们推前瞻计划的时候，柯文哲不是说前瞻计划只要到了分钱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不是民进党的自己人吗？你知道吗？忠孝东路的人行道改善，所有的钱从一段到七段全部都是前瞻计划的钱。 但他没有感恩哦。 对哦，啊你现在挂在我买呢，钱中央来的，啊该好了后做到很辛苦的，中央跟你地方嘛做位下去沟通，一段到七段人行道全部改之后变成黄珊珊你的功劳呢。我刚刚在写着有够厚脸皮耶，可黄珊珊从之前一直赖皮赖着当副市长，想用所有台北市的市政资源，连现在当这个辞职之后当了候选人继续消费占满市政资源，要占好占满。我觉得不要把台北市民当笨蛋，你很了解台北市政，但不代表你就可以去收割台北市政当你的政见当你的未来。而且这些东西都已经做了，都已经在做了，不用黄珊珊，黄珊珊你们做起定这嘛也是完成的。所以黄珊珊呢跟柯文哲同样有一个问题啦，都是公家惊死人啊，做家笑死人啦，我觉得做出来的东西真的笑死人嘛。这东西本来就已经在做了，而且你做了八年才做忠孝西路的更新，拜托，我觉得这真的是太让人家觉得傻眼了。而且黄珊珊做了二十几年的议员，你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三年的副市长，你享有市政资源，你可以调动市政大军，你也做不到。你告诉我你做了市长之后你就可以做得到，那你是把柯文哲都盘拿了对吧？你在当他副市长的时候不认真做，你现在要自己做副市长， 谁相信？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台北市民当笨蛋嘛，吼！但我觉得黄珊珊做的这一件事情嘛，吼，他其实做的这些所有的市政，要抢的票，抢的是谁？抢蒋万安的票。我看安诺啦，起码我可以讲得出来，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做什么嘛，对不对？就蒋万安不行啊，蒋万安只能在那边嘿跳舞，嘿跳舞。哎、欸，我就看到那个 音律感还比较好呢。 对对，我今天跳到 B 卡后，我干嘛跳到 B 卡后？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蒋万安做这件事情，他要干嘛？他就是要学陈时中啦，因为陈时中之前去跟年轻人跳了街舞嘛，所以他也要展现出来，我有年轻，我有活力。可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嘛，就是说你要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去做这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吸引到这一些人的票。你看陈时中说什么？陈时中去跟年轻人跳街舞的时候，他说他看完之后，他觉得他自己还是停留在欣赏的阶段就好。但对于年轻族群喜欢跳街舞这一件事情，在整个台北市能够有多少的空间能够去找出来，他未来当市长，他来负责。 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方向感的。我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达成什么，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市政的团队帮你研究好了，你自己本人也是很有概念的，不是像蒋万安这样子。你看他之前去搭捷运，后来推出所谓的公车预约，包含现在的跳街舞，都让人家觉得说你很年轻，可是你做出来的事情除了成为笑柄之外，你没有办法达成任何的效果。这也是国民党现在小鸡一个非常大的困境。蒋万安去年要被推出来的时候，他的支持度 50%。我告诉你，民进党每一个人都皮皮戳，因为觉得他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国民党也认为啊，2018年如果不是推出丁守中，如果推出蒋万安，他们早就打败柯文哲。没有想到现在推出的蒋万安完全比丁守中还要惨。丁守中四年前拿到的是 40% 的选票，但现在国民党担心的是连三成都拿不到。所以年轻的蒋万安做出来的事情非常老成，而且靠的就是姓蒋，靠的就是用国民党就要选赢这一场选举。我认为台北市民就还有包含很多的年轻人对他真的是很失望。你虽然年轻，你年纪虽然轻，然后你外表虽然长得很帅，很好看，但是问题你做的事情就不好看嘛，没水嘛，不知道你在冲啥嘛，跟他丢超人的有魂没体嘛。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民哦不会被你骗啊。 好，所以蒋万安是这样。那黄珊珊呢？黄珊珊现在说，他要当柯文哲 2.0， 大家也想说啊，柯文哲不是六度里面挂卡布位掉卡布位的吗？你还要当他 2.0 啊？那干爹哦，好，我们要请教玉慧姐哦，因为现在包括这个双轴线政策，柯归黄随，这个让大家有点瑟瑟发抖。 对啊， 已经做那么烂了，你要随什么呢？而且还九成九都一样。 是，不但九成九都一样，有很多其实苏培议员他们就知道说，包括说他的一些轨道计划，其实都是他过去曾经提出来，但是他在他的任内，柯文哲的任内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追加，或者是完全没有再进一步的一个处理。那你现在你黄珊珊又再次提出来，你这不是骗票？那什么叫做骗票？那过去当这个前瞻基础建设其实是2017年提出来的，2018年各地开始来建设，那到目前为止2022年了，那这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共同努力的，我相信台北市也有努力。可是呢，黄珊珊你竟然跟呢过去有很多，我们像我们在检讨比如说这个严家的时候，台中严家的时候，也是把这个明明是前瞻计划当中的一些的这个的施政，那结果全部都是切割成你的。所以黄珊珊你现在是跟严家这个严宽恒一样吗？我觉得真的黄珊珊你必须要注意啊。但是黄珊珊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其实他的最大的对手其实不是蒋万安，因为他现在最大的敌人反而是柯文哲。因为柯文哲每一天都在版面上面，他拥有很大的声量。我们今天刚刚讨论的时候是柯文哲骂人，柯文哲骂陈时中，然后柯文哲又对某一件事情又开始动怒了。可是柯文哲的这些的政策你经不起任何的这个讨论，然后黄珊珊对于蒋万安其实又是也是苍白无力啊。因为蒋万安，我真的觉得蒋万安怎么会从一直是个贵族门外的孩子，可是搞到现在变成一个臭生的才齁。那你看他现在几乎是副科版，我讲他副科版，他真的去副科连胜文。我们刚刚这个在讲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制作单位非常用心，把蒋万安跟过去连胜文所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样来做了一个比对。你会发现哇，真的是神副科。那蒋万安当连胜文八年前做的事情，那他没有选上，你觉得蒋万安你在八年之后做同样的事情有可能会抢到票吗？更何况在八年后，那你现在又有一个黄珊珊这样的一个敌手，还有一个陈时中。那还有在陈时中，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陈时中他第一轮的时候是26个见面会，他把他的基层其实都打了，全部第一层他就是先去稳固他的基层，然后接下来他去找一些过去可能不是传统绿营的这个支持者，包括一些同志啦，包括一些女性的票啦，包括一些年轻人的票。那你现在看到陈时中他这几天的行程又在做什么？他又回到他这个非常基层的，他去果菜市场，他去跑市场，又去扫市场。也就是说陈时中好整以暇已经在跑第二轮了，那你蒋万安还在干嘛？还在那边你还搞不清楚你的状况，所以 再跳基本盘都跑掉了。 所以他本来端出来的可能国民党是希望说是一个满汉全席啊，是希望给台北市能够有一个 让柯文哲哈下台以后的国民党能够有一个好菜，可是呢这道菜真的已经要等到操生了，从2018等到2022已经操生了，可是蒋万安却现在这个局中他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改善，也没有办法有自救，所以才会出现举荐你刚刚讲的他自己恐怕也都没有办法救他自己，就连我们现在看到他在登记参选的那一段路上都可以让人家看到骑脚踏车，还大家一起骑脚踏车干什么？上人行道。我们台北市是可以骑脚踏车上人行道的吗？那一个未来要当市长的人，假设你如果选得上的话，你是要带大家骑脚踏车上人行道吗？所以这些真的是荒腔走板。 好，如果我是蒋万安的竞选团队，我现在逃开莫威修，因为真的是蛮难做他的齁。我们要请教将军，下个礼拜一呢有一个行程，蒋万安的军工教后援会要成立了，说朱一伦呢马英九都要来力挺，这是什么样的动作呢？真的有严重到深蓝已经拉警报了吗？ 这当然，军工教的后援会就是传统的在当时韩国瑜的竞选时候最大的一个支持群，所以说现在把他抓回来，那军工教其实心中会舒服吗？并不舒服。平常在一般的时期没有选举的时候忘了这群人， 你们都忘记我们了，选举的时候又把我们端出来， 对，等到选举的时候就把这人就叫出来，就成立一个后援会。那我曾经想过一件事，为什么以前我前一段时间帮这个表态支持林靖怡那次齁，那天晚上开票的时候其实我相当紧张，因为我这三年来不管我支持谁都选输，对，都选输。后来 林靖怡 这次可以了， 对对对，就在支持林靖怡的那天晚上，我的孩子就跟我讲说：“哎，会不会又输啊？”我说：“不会，一定会赢的啦。”他说：“上次你也说韩国瑜会赢，后来也输了，对不对？你说你会赢的人全都输了。”哎，后来还好，那天晚上破纸了这个魔咒。其实不是破纸了这个魔咒，是我们的想法转弯了。为什么想法转弯了呢？你不能永远把你以前曾经工作的那个族群变成全世界。我们曾经在那个时候就是把我以前工作的族群军工教认为那是我的全部，我认为我的世界我的宇宙就是军工教，只要军工教团结一致就无往不利无坚不摧都可以胜利。后来我发现了，经过了三年，我证明了我想法是错的，可是还有多少人还沉醉在这种错的想法里面。那可恶的是这些政治人物他也知道军工教的这个族群没有办法让他获胜，但是呢却可以让他觉得很温暖，因为军工教长期以来受到这些政治人物的冷落，等到选举的时候他终于发现我还存在，对，我呼吸故我在。可是真的有帮助到他们吗？在这四年里面，蒋万安是立委，你有帮助到军工教吗？军工教的痛，军工教的需求你有告诉他吗？所以我真的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军工教不要再被这些政治人物欺骗了。他们都跟你说我当选以后你们的痛我懂，我当选以后你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等他当选以后他帮你解决过哪一场，那什么事情一件就好，教师的事情解决了吗？军人的事情解决了吗？公务员的事情解决了吗？多少人说只要我当选立委，我告诉你，你们的年金我来想补偿方案，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提过，一个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请不要再消费军工教，军工教其实真正的军工教大多的族群在哪里？是在现职的，是在工作上的。你所号召都是退休的军工教族群，这些退休的军工教族群政府有照顾他，但是不是某个政党照顾他，那是政府照顾的。所以军工教的族群你要讲得很清楚，军工教不一定是支持某特定政党，而是要支持地区真正有照顾到你的民意代表，还有照顾到你的县市长，否则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军工教就被抓出来晒。我觉得这种晒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齁。然后如果你还要再继续骗军工教，什么军工教联盟，军工教什么社团，大家不要再这样做了。军工教没有党派的问题，军工教不是属于某个政党，是属于全中华民国的资产。因为唯有军工教一步一脚印，不贪污清廉，做到实事求是，才是人民最大的福祉。所以政治人物拜托退回去，回归选举，不要在这个时候再拿他们出来消费。 好，所以当然呢也要帮国军赞下一下，因为现在经防部证实了首度击落中共骚扰的无人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游行一样哦，不停的侵扰金门，所以呢蔡总统也下令了要来强力反制。那现在经防部也证实了，就在昨天中午呢开枪击落了一架中共的民用无人机，警告中国啊这样的灰色地带冲突手段。我们带你快来看。 金门外离岛官兵发射信号弹，驱离中共民间无人机侵扰。周四中午，一架中国无人机不甩我军驱赶，遭金门施予据点官兵开枪击毁坠海。 驻守部队示警驱离无效后，即行防卫射击，予以击落。 官兵开枪首度击落无人机，警告中国再来就不客气。因为光是31号中共无人机就有三架侵扰我国领土，根据国防部统计，整个八月至少有11天27架次无人机来乱，总统下军令强硬作为。 中国军演后仍然以无人机侵扰等灰色地带的冲突手法，我们不会挑起争端，但不代表我们不会反制。 3600公尺的中共军机，你已进入了空域。 这是中华民国海军呼叫，请回答。 来的不止军机，还首度录到海军驱逐中共军舰广播。而巧的是，美国第七舰队才公布巡洋舰27号通过台海，不仅有共军现代级军舰跟监，台湾的成功级军舰也在一旁关注。而国防部最新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更公布中共对台八种可能行动，其中灰色地带冲突包括中国透过无人机、海上民兵等以民演军扰台，另外以假消息大打认知战，而八月初的围台军演对台加重威胁，联合海空封锁，切断台湾海上生命线，进一步占领台湾外离岛，对大台北实施斩首行动，更可能对台以联合火力打击，全面进犯台湾。学者提醒，中共对台军事行动三关键，掌握制空、制海、制电磁权，我方需提前应应。 制海权的话，也就是一路制海，那制电磁权其实是全时段都在进行的。 国防部评估中国2027年对台具备精准打击实力，台湾则具备全球最紧密的飞弹防御火网，能即刻反制中共飞弹来袭，不主动挑衅也不避战。三立新闻许谦、陈彦豪台北报道。 好，现在台湾呢对中共无人机的反制呢也获得美国的认同哦。我们来看一下呢，蔡总统现在说我们不挑起争端，但适时的时候会强力反制。但请教将军哦，接下来还有一些反制动作吗？因为说军方呢现在调了一个非管部队要来进驻离岛，这非管部队是哪里来的？ 非管部队不是陆军的，非管部队是空军的，在空军的机场它的防炮部队里面专属的一个部队。以前大家知道机场附近齁、哦、除了飞管部队还有专门的抓鸟部队啊。因为空军最怕飞鸟。所以他有专门在管制这些飞鸟，否则那个飞鸟鸟袭是整个飞机起飞最大的伤害。那后来因为科技的进步，开始有些无人机在机场附近会有无人机乱入。大家知道无人机乱入它的伤害远远超过飞鸟。因为飞鸟那么小一只，比较强的飞机只要没有打到发动机或是进气口，其实原则上它的只是虚惊一场。可是无人机不一样，无人机动辄它会损及飞机的外观，而且它的所有的干扰电波讯息也会造成飞行管制的大乱。所以无人机开始不断的开始兴盛之后，空军也成立了这么一支飞管部队。那这支飞管部队它配有什么？它配有干扰枪，电子干扰枪，多远？2公里，就是整个向空中2公里之内，它的干扰枪定向干扰无人机。它只要让它完成干扰设定结束之后，它的无人机会自动飞到你旁边来。 对， 就是跟那个别人家养的小狗，你把它打了以后，小狗就朝你来了，好像你有什么宝路超级饲料一样，就是这种概念。那这个无人机来了到你的旁边之后呢，你可以循着无人机找到它的主人，然后开伐，否则每天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成本很高。所以当时这支部队的目的就在这里，维护飞机场、机场附近的飞行安全。那么这一次，其实我两个礼拜就呼吁啊，我说这国军应该开跨军种的协调会啊，你要让这些空军还有现警的这具有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些军队到金门去来协助他。对，那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开，后来终于开了。那据证实这些部队已经去了，不是带着装备去，连教官都去，而且不是只有电子干扰设备的枪，陆军还派了狙击手。 就是、所以损心是很够的哦，这个一发即中、哦。 我2公里的电子干扰、还有一个长距离的实弹射击，双管齐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刚才看到那个8个不同的作战骑乘，就是中国要对我们来做侵犯的8个骑乘。其实前面2个骑乘如果没有完成，后面的骑乘无法进行。第一个骑乘就是认知作战太重要了。认知作战，你看这一次他把金门我们那个守军的那个表情，还有守军没有办法射击用石头丢的这个状况，全部都泼到大陆的网站上，传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知道中华民国的国军即使有最多的飞弹可是不敢打。你知道吗？ 他就要宣扬这个状况，胡锡进也好，赵立坚也好，他们就要跟全世界宣扬这个状况，飞弹多什么了不起，刺猬岛又怎么样，你不敢用嘛，这些国军的士兵都胆小如鼠啊，不敢用， 我现在就给你打下来， 对，你看我的无人机去，你只敢用石头丢、你敢开枪吗，对，嘣，开枪了，所以说所有中国的这些发言人傻眼，我那下巴都快掉到脖子下面去了，还有呢我们国内的在地协力者也傻眼、所以你看这些在地协力者多机灵，你知道吗？这比尚书大人还机灵。 你以前长官哈、 可是那个 YouTube 上就叫我不要再承认他了，对，否则会影响到我的选情啊。对，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你知道吗？他在国防部没有开枪之前，他怎么说？开枪啊，开枪啊，胆小啊，就开啊。你知道，等到蔡英文总统、三军统帅下面一说，我们可以适时的反制，这时候他在等待一件事。第一天我们没有打到飞机，是用驱离。你看那个声音，你看不敢打吧，还是不敢打吧。不过没有打到也好啦，不要引起两岸的纠纷。昨天砰打下来了，打下来之后完全风向不一样了。哎呀，危险啊，这会挑衅对岸啊。对岸如果真的打过来，为了一个无人机生灵涂炭，不值得啊。你看这人多机灵。我从头到尾我说要打。我昨天听到金门这个施宇把这个文件打到海里，我说句实话，我超高兴的。这才叫国军，这才叫国军。国军只听一件事情，叫做上级的命令。既然三统他说击落就击落啊，哪有那么多但是啊，哪有那么多担心啊。大家知道这个施宇的士兵，我一直建议强力建立国防部，他回到台湾来立刻9月3号给他表扬，国军英雄，这是国军英雄。为什么说是国军英雄呢？大家知道施宇距离大陆有多近，你知道吗？不到1000公尺，哎，真的不到1000公尺，哎，晚上施宇不用开灯，因为对岸中国的那个高楼大厦的灯可以把施宇照得通亮，照得非常亮。施宇距离大陆有这么近，这个士兵他敢开枪把这个无人机打下来，他心中只有一件事，完成任务，没有后果。如果军人说，哎，我打下来之后，晚上会不会水鬼过来摸哨啊？我打下来之后会不会中国过来侵犯我施宇，施宇就一小小 0.007 平方公里，小小一个岛，我如果打了这个无人机会不会被中国的解放军包围啊？如果国军有这么多但是，有这么多但书，有这么多担心，国军不值得大家尊重。可这个士兵他只知道一件事，三军统帅下命令打下来，我就把他打下来，这就对了，这就是国军，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没有什么担心。所以很多的这些退将就说啊，哎呀，你们的眼光太短浅了，为了一架无人机葬送了中华民国的安全，太危险了。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假戏卖座兵。 好，所以啊，中共无人机现在怎么样呢？ BBQ 了嘛，所以对小粉红来讲，哎呀，怎么样呢？面子很重要，所以他们当然有话要说啦。我们要请教任俊哥，国台办现在气炸了，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借机炒作，荒唐可笑，可笑吗？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了，因为你要对这整件事情来讲，你就是侵入我的地方嘛，这有什么好讲的？就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是什么民用的或者是军用的，现在对所有的人来讲，你就是在片面性的改变这个行为。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台办对这件事情，他们之前都开始讲说，哎呀，你不敢打不敢打。胡锡进为什么要讲说这不是解放军的，你知道吗？我给各位看啊。胡锡进啊，他在这个他的这个网络上面就讲说，被击落的无人机绝不是解放军的，而是处于中国民用无人机爱好。 开始说不是解放军的，不是我们的，这样 我都是逆向思考，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大家不要真的开枪，不要开枪。他讲的是解放军别开枪，那个跟你们无关，不要这时候就出来动了。真要打起来，哎，我老实讲啊，解放军动不动是你胡锡进叫了算吗？你算什么？你算什么咖啊？你不过就是一个现在是什么环球时报特约的评论员而已，他根本没有实质的权，但他就是一个对外放话的一个管道。当时裴洛西的时候不是说要把他飞机打下来吗？后来裴洛西的飞机一落地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大堆小粉都骂他， 让他去吧， 对，就骂他说，哎，你那讲那么多，就到最后丢脸的是中国人民啊，你现在又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呛说什么飞机飞来飞去什么的，现在被击落，你立刻就讲说，哇，我告诉你啊，这个不是解放军的，是民用的这个玩家啊，他们自己在那里飞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军方，不是军方。我反而这个说法是暴露了他自己的胆小，你知道吗？所以你刚才后面要讲说，哇，击落行动又把海峡局势注意到升高到开火解决问题的程度， 真要像你讲的这么硬，你应该说那是我解放军的，我解放军就这样，你把我军队打下来，我现在要跟你开火，你才有正当性嘛。 嗯， 那不然谁知道那一台哪来的？所以我想就说，现在国军其实在这整个的这事情的态度里面啊，你看昨天讲落讲说击落的这件事情，他击落的，因为很多人想说，哎、欸，击落你们都把米亚推开来，好大家看嘛，哦，知道说你在那把它击落啊，甚至有人说，哎呀，拍影片啊，要把英勇的一拍下来。我老实讲，你真的去看那个文，他是说什么？他在禁限制水域的部分就把它击落， 嗯， 意思是你没有飞到它上空就被你打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整理，因为你知道无人机没办法用雷达搜，它太小了， 太小 了，它真的就必须要肉眼看。所以我们的守军在那个地方，老实讲，他没有松懈，有办法在他还没接近到他的领土的那个土地的前面，就把它给击落了吗？ 好，所以你要击落无人机要怎么样呢？你需要神射手嘛。所以曹星辰怎么样？他要拿出钱来帮大家来做训练咯。我们要请教冠廷，因为现在曹星辰说要捐10亿元啊，训练勇士啊。但现在呢，谁要来开酸了？哦，这个吴思怀就说、哎呀，曹星辰你有钱就是任性嘛。结果呢，吴思怀现在自己只剩下任性了吗？好，吴思怀他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4亿元训练费分给30万的神射手，每位训练的费用是1000多块钱。蔡英文应该可以考虑国防部长换曹星辰来做，可以省下多少国防预算？哇，这句话讲的之酸呐、 啊！国民党这一些立法委员或退休将领，我觉得真的是酸言酸语了、哦。他的背后一个逻辑就是，曹星辰捐的10亿元，那10亿元除以每一个训练的，不管是士兵还是说是我们的人民，要基本的保卫国家的观念跟技能。等于是全部要曹星辰付钱，这是什么逻辑啊？这本身曹星辰董事长他是一个本来已经离开中华民国，本来已经移籍到新加坡可以享受退休生活的人，那现在重新恢复中华民国的国籍回到台湾，捐出他自己的薪水，捐出他自己的财产帮忙国军、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分党派，大家就是好好来研究怎么做。你看到行政院，看到国防部出来回应，就是讲，哎、欸，我们会来讨论说，怎么样能够帮助到整体国军，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时候，包含吴思怀等人在内，这样子酸言酸语，真的是大可不必，而且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欸，怎么现在有民间有企业家，他们愿意帮助国军，结果你反而把它当成是一个洪水猛兽，你的心态是不是完全跟对岸站在一起？我觉得是大家第一个，我觉得要值得谴责啦齁，这些国民党讲这样的话。第二个事情是，我觉得曹星辰董事长在这个时间点齁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确实会对于我们台湾稳定我们的军民的心很重要。为什么前一阵子从金门这边开始有中国的无人机飞来之后，大家会这么紧张？我延续一下刚才于将军跟冷峻哥讲的，就是当他们无人机飞过来，第一时间第一个掀起国人轩然大波，其实是国军没有相对应对应的武器，只能丢石头。那大家看到哇，这画面怎么了？结果隔了一天也有传出消息说，国军开完了一整天的会议之后，好像还没有结论，中国再公布了一段影片，这一次距离更近，这一次拍摄时间更长，这一次国军连石头都没丢。那这样子的状况会让人觉得说，哎、欸，如果今天那个无人机有带炸弹呢？如果今天不是无人机，是对岸真的， 可能是侦察机或者是轰炸机呢？ 對啊、如果的举进侦察机、轰炸机算了，今天如果是对方大军真的进攻了呢？我们第一线的同仁有没有被赋予相关的任务？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其实是不分党派，我认为这是真的不分党派。民进党的立委大家也都在认为说，国防部的高层应该要给基层的同仁明确的知道遇到这种情形该怎么处理。那我看到这两天开始说，诶，我们看到把它第一架集下来，这是好事。那观众朋友有在问啊，就是说，诶，为什么要派狙击部队？我这次也稍微说明一下，其实目前国军在第一线又在金门这边面对中国的无人机来，其实是干扰枪跟步枪并用。那干扰枪因为现在还在采购，虽然说我们的国防部有相关的这样子的干扰枪，可是数量不没有那么够。第二个是绝大多数过去干扰枪是用在特勤的单位，比方说总统啊、副总统啊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办过造势就知道，如果副总统有要来，不分党派啦，就是这不管是马总统还是蔡总统时期，如果有无人机在上空盘旋，他们直接国安单位直接用干扰枪直接就让它掉下来。那这个部分还在采购，所以现在大量的是用步枪直接把它击落。可是你知道吗？无人机很小，尤其是他们这次飞来的其实有点奸诈，它是用民用大疆无人机，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很小台，然后它在那边飞来飞去，近远，然后远程、近程，其实你以步枪来讲，要把它击落， 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一个不定向非靶的概念了。对， 所以他们现在调狙击手到前线是对的，因为狙击手射得准嘛。那无论你是近还是远，我可以把你击落。那等到我们把后面的干扰枪补足之后，我觉得这问题就不大。 嗯， 那也跟观众朋友讲，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担心，因为虽然说之前我看到画面有点一开始我也很紧张，然后也骂了一下国防部，可是后来一查才发现，刚刚有提到他们。中国跟共军这次有点奸诈，就是他用民用无人机大疆无人机讲说不是军方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大疆无人机因为它飞行的距离没办法这么远，所以依照目前他们从厦门起飞，顶多只能到金门的大胆二胆跟狮屿这些地方，甚至连金门的本岛都飞不到。那我觉得现阶段我们在最前线看到之后，只要一到我们领空就把它击落，其实这样就好了，也是要给我们第一线的兄弟一个肯定。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那为什么现在蓝营的部分立委要开始酸溜溜呢？当然要酸啦，如果不酸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恐吓台湾人民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陈呢，这个捐款10亿元要来招募神射手，但你可以看到这个立委吴思怀说些什么呢？包括偏蓝名嘴说些什么呢？好，这个吴思怀就说有钱就是任性啊，那这个偏蓝名嘴就说哎呀，这个组成根本就像是义和团一样。请教苏培，他们好像很担心台湾人硬起来齁。 对啊，面对共军对台湾的步步进逼，如果有一个这个大老板愿意出30亿帮我们国家训练神射手，训练黑熊勇士，到底中国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到底有什么不满？ 嗯，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啦？ 用 的 你出来， 对啊，用的不是国家的钱，是伊的钱，伊赚的钱，要来训练咱的国民，让咱的国民对于这个不管是神射手，或者是保护自己，或者是在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自己救援这一件事情，有一些能力的增长。到底你在不开心什么？你在酸什么？你完全就是感觉就是站在中国在发言嘛。尤其有这个朱凯翔这个媒体人，更是让我觉得傻眼。当时无人机飞来台这个金门的时候，我们国军的反应确实有一点失当，其实包含我们自己看了也都觉得很傻眼。 嗯， 这一件事情大家舆论挞伐，统派骂得更大力，说哦，你们说要开战，结果你们什么国军居然完全只能丢石头，结果现在打下来的你们又说一套话，你们到底在想什么？而今天更让我傻眼的是什么？柯文哲在议会面对国民党议员的质问的时候，说到曹兴诚捐款30亿要来训练我们的这个神射手跟黑熊部队的时候，柯文哲公讲公枪在哪里，子弹在哪里，平常要去哪里练习，如果这一些 SOP 都没有出来的话这些就是屁话。我觉得包含柯文哲，包含国民党，现在几乎都是站在共产党上面，在跟共产党站在一国，帮共产党讲话呢，在质疑我们自己的国人这样子出钱出力帮我们训练人呢，到底哪里你不开心？我们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看到乌克兰的国民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站在第一线，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自己的国家，所以现在曹兴诚曹董事长站出来出钱出力训练自己的国民，到底你们有什么不开心？曹兴诚还要跟你柯文哲来报告 SOP， 你是什么人啊？拜托诶，你连台北市都自己都做不好了，台北市都掉卡位了，你有本事就管好你自己，不要去那边嘴别人啊。 好，所以呢很奇怪，是要嘴别人这些统派的态度哦。你看立委吴思怀啊，第一时间呢，这个不是用石头来打无人机吗？吴思怀说什么啊，不行啊，你们这样不够硬啊。结果现在真的好啦，把你射下来之后呢，就说哦，你们不能这样子哦，你们是挑起纷争。诶，奇怪，吴思怀怎么样你都有话讲。所以我们就也觉得蛮纳闷的，将军，这些统派人在担心什么呢？他们是不是很担心说啊，国军击落无人机啊，为什么他们不满呢？石板明夫老师就说，很明显是强盗逻辑啊。 这当然齁，这就要回复到当时中国攻台的8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认知作战，第二个步骤就是要让你的整体的心防瓦解。这是他两个最大步骤。那这两个步骤如果没有内应他完成不了。 嗯， 一定要内应。所以这一次他企图营造一个状况，就是说第一个，你的国军是三军统帅指挥不动的。 嗯， 第二个，国军就算叫你开枪你也不敢打，因为解放军实在太强大了。这不是说我信口开河乱说话，在很多退伍的学长到了对岸去，然后再回来之后，请很多现职的老弟在用餐的时候都跟他讲说，哎呀，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以卵击石，对岸太强大了，就是企图软化我们的抗敌意志。那这一次的无人机开枪，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兵要当举光楷模。为什么？他勇敢，他敢挑战，他敢承担，这就是国军的精神。另外我讲，对于曹兴诚先生30亿 30亿 其中的10亿、要来做这个事情，不是不可能。我想人俊最清楚了， 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今天我一定要买一支枪一个实弹我才可以射击，不是的。我们在训练弟兄开战车射击战车炮的时候，不是第一次就上靶场，不是，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射击模拟系统，上面的装弹射击后坐力瞄准一模一样，但是呢它的实弹没有打出去，可是呢你射击出去的弹道弹着点摧毁目标还有对方会反击的感觉完全一样。这套东西建造的时候很贵，但是在训练的时候它的成本很低。那这就是告诉你，曹新成董事长只是一个抛砖引玉，不是全部都由他出啊，他又不是国防部长，他又不是总统，他只是建制这套设备。那么每一个要保卫国家的人，你的射击模拟器的这些基础装备你自己买啊，你自己买啊。如果我就讲嘛，很多生存游戏的玩家现在跃跃欲试，他说如果曹董建制了一个可以让我们跟中国对战的模拟训练场，所有的装备我自己买，我的所有的模拟枪支那是一比一比重一模一样的哦， 对对对， 我自己买，我带去，我可以加入战斗，我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都主动参加训练，我不要你一毛钱，我参加训练。 嗯， 那你想想看，这就叫做抛砖引玉。一个国家能不能够团结，能不能够强大，不是在于有几个曹新成，是在于有千千万万个曹新成，每一个人都认为说哇曹董有尬死，那他都出30亿了，他都出这么多钱了，我买套装备算什么，我不能自己买钢盔吗，我不能自己买防弹衣吗？ 没有，现在林立伟说啊，你30亿可以干嘛，你11亿可以干嘛，钱拿那么少，你应该多拿点钱出来、啊、 那请问他在干嘛， 嗯， 对不对？曹新成有这个抛砖引玉的状况，我就告诉你，抛砖引玉是真的要引出玉来啊，你是块石头永远引不出来啊，引出来是块石头。所以我讲，讲出这番话的人你不羞耻吗？你不感到难过吗？曹新成从新加坡人变成台湾人，然后他捐出自己的财产来建设国防，强化我们乡间的这个保卫能力，这叫什么？叫乡间的射手。这是，我不是军人哦， 嗯， 我是一般的百姓， 嗯， 可是如果遇到了像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时候，我会用枪，我会射击、 嗯、 这就像什么，能够开职业汽车开计程车开公车的人不多，但是会开车的人多不多？非常多啊，如果遇到作战我就可以开车，我可以动员， 我可以保护我自己， 对、嗯、所以说我不需要这么多的职业军人，职业军人要开战机开战车然后射击爱国者飞弹，可是一般的老百姓我至少会用枪吧，那用枪不见得要有这么多的靶场。说哪这么多靶场，柯文哲讲的靶场好了没有，什么好了没有，不能有模拟靶场吗？不能有虚拟靶场吗？台湾的整体的虚拟能力，这个仿真能力是最强的，你不能用 VR 的方式虚拟靶场，所有的敌人建制在电脑里面，由我们一比一百分之百仿真的方式来做射击，不管是分解结合步枪的射击，所有的实弹射击你都可以在仿真的状况完成，等到正式作战的时候，我只要拿到枪用法一模一样，我不就可以保家卫国了吗？